听下，不用调查，别向世界乱说着鬼话，哪会有人信将战斗停下？人肉大爆炸，连累到百姓害怕，还请你收手吧，无谓将好好的家乡繁华变败瓦，谁都不想失去家，随便得孤和寡，风吹雨打，谁也都不想天。 整个活动